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牆，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二節， 撐鬱敏， 撐鬱敏， 撐教主， 撐教主。 呢個精神上，而家要撐下太呢啲人。O K， 唔係節目最後尾個時講，係 O K 啦， 就要撐，要撐大博，你明唔明啊？大佬撐我，即係我係我係要向你哋道歉啊！你唔使撐我 ，O K， 係最緊要跟住要支持大博啊！呢個乜都假嘅，咁 唔係，如果問啱啱頭先你第一次有啲我係唔係好同意，即係譬如你講話去其他區助選咁樣啊，譬如去到後期我哋即係開頭淨係得我自己個樣嘅單張嘅啫嘛，咁後期去到有埋你同我一齊合照嘅單張，有好多特別係老人家係見到嗰張單張先至會投嗰一票俾我。即是看到鬱敏你才說、啊、原來你就是鬱敏推薦的，你們是一個團隊才會投，還有即港島區二萬多票，我相信有部分是即我自己可能去投，我 是一個抗爭者啦， 有部分是投國師的，即是永續基本法 的論述啦、也都有即當然有 很大部分都 是鬱敏你的即支持者的票，那個信任才會投下來。系咯，即系鬱敏今次嗰个选嘅工程根本就系选紧超区咁样样，全港咁样跑，即系好辛苦，大家都 超区好易选嘅啫，得三个候选人， 选特首啊嘛， 六席选 总统， 五席六个人选，咁啊即系等于等额选举咁滞，咁佢嗰个使唔使做咩选举工程啊？一个知名度啫嘛，系咪啊？系咪使唔使选举工程啊？系咪？因为你冇得拣啊，譬如你唔投俾建制嗰啲。嗱，啲人啊屈我話叫人投俾周浩鼎，我話我不投建制派，我只會投白票，一就 all in 泛民，係咪即係咁啫嘛？係咪？我哋冇人投俾呢個周浩鼎嘅啫，唔好意思，係咪？咁但係即係呢啲係等額選舉嚟噶嘛？佢個超區使乜做咩選舉工程啊？係周街見到佢哋啲即係宣傳嘅單張啊，或者啲食飯啊，咁咪得咯，抌多啲錢落去嗰度啫嘛，係咪？咁你諗下，佢攞廿幾萬票。收翻幾嚿翻嚟噶嘛，係咪？咁佢使幾嚿收翻幾嚿翻嚟噶嘛，係咪？我哋又唔係，我哋要蝕噶嘛。咁所以其實又唔同選舉超舉嘅，不過我哋冇辦法，即係你梗係要咁耐，好似最後嗰一日咁，我咪由朝到晚咁掃咯。即係呢個係當然我哋自己亦都係托大啦，諗住我嗰個區相對比較穩陣啲，係咪？咁但係事實上就唔係啦，人哋睺住你嚟啄。咁但系無論點都好啦，即係對我嚟講，亦都係一個即係選舉政治都係一個句號嚟噶啦。OK， 咁但係我就可以將我呢啲經驗咧，就即係傳授俾啲年輕人。 我一定要啊，教主大佬，講多啲，即係我會問你嘅，你放心啊。你唔好以為你會得閒啊，大哥。 將呢啲即係選舉政治嘅經驗嚇，即係傳俾啲年輕人咁先得咯。 仲有議會入邊嘅政治啦，議會入邊嚇嗰個運作同埋入邊 開班授徒，收翻啲錢先，係嘛？咁啊，馬月生咧今次咧其實個表現都唔錯嘅，喺選舉論壇度係嘛，俾啲人係咁圍攻，係咪？咁其實阿 Jo 咧喺即係喺呢個所謂政壇嘅都一段好長嘅時間㗎啦，係咪？佢其實喺社民連成立之前。就已經是幫長毛做助理嘅，就喺地區上面沙田啊。咁佢選過兩屆區議會，其實都即係好近磅嘅。不過結果那個區就後來俾即係新同榮執咗啦，係咪？係嘛？咁啊，李世雄啦，又執咗一個啦，係咪？我最記得2007年選區議會嘅時候，我去幫阿做助選嘅喺沙田啊。嗰次係攞咗40%選票。對手是公民力量，咁嗰個係佢哋老巢嚟嘅，所以其實阿 Jo 個選舉經驗都好豐富嘅。咁今次喺嗰個成個選舉工程咧，即係佢 佢幾乎係由佢，即係成個九西係由佢負責嘅，基本上就係我哋係交曬俾佢，咁我就變咗可以騰咗啲時間出嚟，就可以幫其他四區助選。 但係就都同各位支持者講聲，即係雖然個工程都好都係我負責。即係可能即係而家精神唔係太好啦，未有好多數據未睇嘅時候咧，即係覺得始終即係經驗有啲不足，即係可能我自己參選主要都係一啲嘅區議會嘅層面嘅東西啦，即係好多政治嘅操作或者好多背後黑手啊嗰啲白手嘅操作咧，就唔係太過應付得嚟，就有少少低估咗嘅情況，可以導致今日嘅局面。即係呢個都要同大家講聲唔好意思，對唔住嘅。咁啊，即係我哋地區上始終仲有好多嘅支持者啦。咁有啲鬱敏，即係雖然冇嗰個議席啫，但係即係我哋喺地區上，即係一號推動開嘅議題啊，或者係有好多嘅支持者街坊都嚟支持我哋嘅朋友。呢幾日陸陸續續，我哋都收到好多嘅，即係其實不斷都會收到一啲嘅信息，就話都。即係唔係叫等我哋唔抵嘅，但係呢個就是結果咯。我會同佢哋講，咁啊，大家都叫佢哋唔使太擔心我哋，我哋即係都同温文講啊，我哋識認識，我認識咁多年嘅黃毓民係唔會因為今次呢件事而被任何人激到，佢只會越戰越強嚇，休息一排，沉潛一排，大家翻到嚟嘅就見到一個強勢回歸嘅黃毓民啦。咁所以冇一個議席，我哋。即係或者只係同街坊少咗嗰個地區上接觸嘅一個渠道，但係我哋可以透過其他嘅宣傳嘅渠道，或者呢個新媒體，或者係其他嘅方法，將我哋想帶出去嘅信息繼續同我哋嘅支持者去發揚光大，係嘛？ 咁所以未來其實都係好多嘢可以做嘅，你即係我講你哋啦，我就 好多嘢做啊，唔係好多嘢要做， 嘢要好多， 係好多嘢做。 咁就阿太又要早班咧，個辦事處係咪？咁你要善，即係變咗要善用呢啲資源啦，係咪？因為呢個係都好重要嘅，係咪？即係一個立法會議員，咁又每年嗰即係幾百萬咧，即係如果你識分配嗰啲資源，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作用嚟嘅。咁所以我哋對阿太都係有厚望嘅。 咁樣，嗱我都講少少，因為。咁喺新界西啦，其實呢一次嘅得票咧，即係當然大家集中嘅就係阿朱凱迪佢係即係成為票王啦。咁但係即係喺我哋嘅陣營嚟講咧，54,496 票，其實係一個非常高嘅票數嚟嘅，即係相對當然係即係喺個期間係手足嘅落力啦，同埋支持者嘅即係一直以嚟嘅支持啦。咁有呢個票數嘅話，都係非常感謝佢哋。但係我自己咧係都好想睇真啲，究竟 你嗰五萬幾票係票票堅嘅，我話俾你聽， 係啊， 冇漏嘅。 港島嗰二萬幾都係好堅， 好堅嘅，全部堅嘅。 唔係因為點解即係教主講啊？票票堅係一件事嚟嘅，因為你睇翻譬如。對照翻梁志祥啊、麥美娟啊，佢哋嗰啲票咧，喂，呢54,400幾票係 堅實 嘅票源嚟嘅，咁所以我自己都想，我需要係一啲時間去睇翻個數據啦，啲票嘅分布啦，其實喺邊度出咗。做了啲乜嘢係會有54,000幾票咧？咁我係想知嘅。 可能 非建制派係好似上一屆咁攞四席嘅 喎。係啊， 係咪啊？上一屆新界西民建聯三席，然後田北辰一席，再加個工聯會麥美娟一席，五席。嗰四席就係李卓人、梁耀忠、陳偉業同埋呢個郭家麒。 郭家麒 係咪啊？今次仍然係四席，但係呢個四席嘅得票係高過上一次嘅，係咪？咁如果唔係咁樣，唔係朱海迪攞八萬幾票咧，何君瑤嗰個位入唔到噶啦，就調翻轉就呢，即係非建制派 五席。李卓仁咯，李卓仁， 就會李卓仁入翻咯，又唔會死咯。所以都即係攞五萬幾票係唔容易。 亦都因為咁嘅話，其實係都有大家嘅期望嘅，我相信，因為始終嘅就係即係當中好多嘅支持者咧，其實。在當區就知，未必可能是咁清楚我哋普羅啊、熱血公民啊做啲乜嘢，有啲係純粹嘅就係可能見到我哋嘅手足落區落得多咁樣，咁啊見得熟。 就以為佢參埋選添咁樣，咁我哋有啲手都同佢握手，然後恭喜佢咁，今日都咁。咁所以即係係幾大嘅工程嚟，同埋即係睇闊少少咧，喺今次嘅議會啦，嚟緊呢一屆嘅議會咧，雖然大家都可能會戥我辛苦啦，一個人裏面孤身作戰啦咁樣，咁事實上又唔係嘅，因為我相信大家唔會冷眼旁觀嘅嘛，啱唔啱先？即係你哋唔係湯姆咁契弟啊，咁啊，唔係講下笑，抽下你水先。因為 係立法會議員，唔好抽你啲水， 係嘛？湯姆，唔係因為喺個議會咧，今次咧，我自己反而比較留意一樣嘢。因為今朝早喺嗰個選舉中心食早餐啦，咁啊隔離台就成台係民主黨。咁今次反而係其中一樣嘅，我自己比較關注嘅就係民主黨係五區攞五席，超區攞兩席，再加埋呢一個功能組別咧，咁基本上係接近 七席嚟嘅七席。 係啊，咁啊七席 比上一屆多咗一席。 咁即係呢一屆嚟講嘅話係。我哋以為民主黨係會即係叫做不斷係向下沉啦，但係反而嘅係喺今次呢一次嘅選舉裏面，佢係重新攞到更加大嘅一個政治嘅話語權啊，即係嗰個議會嘅勢力係更加大嘅。咁啊，加埋公民黨，咁所以整個泛民咧係對上一屆嚟講嘅話係即係按個議席嚟計啦，其實係有更加大嘅即係話事權嘅，即係感覺上。反 其實是少了的，因為你工黨不見了三件， 不是是留了工黨的個，我意思即民主黨來計，民主黨來計 不見了一件，是 不是 新民主 泛民這裡是新民主同一件，那五件的了，不見了。 如果好像教主這樣說的話，可以， 但是在直選那裡整個非建制派就有進帳的，是不是？那就變成19-16， 是 上一屆18-17， 亦都因為咁嘅話，咁有啲人都會喺 呢個都係當初我哋估計咁上下嘅，因為你香港都少咗一席啊嘛，係咪？ 係啊， 咁就呢個 九西多一席， 九西多一席，但係佢冇進進帳噶嘛，九西係咪？九西四席係呢個非建制派噶嘛，咁但係新西何君要攞翻一席噶嘛，係咪？ 咁所以即係當然我記得有啲人評價啦，評論就係、是、民主黨係借屍還魂嘅感覺嘅。咁但係即係我嘅焦點唔係當然唔係討論佢，但係我自己入到議會嘅話，我反而其實係相對期待嘅，即係我想睇下新一批嘅民主黨同埋即係呢一個新盤嘅泛民可以去到啲咩嘅地步啊？因為始終嘅就係、是、即係我都有準備嘅。是難行的，兼且是我都相信在議會裡面都沒有朋友了，因為 打獨鬥 因為今次我都發覺沒有朋友了，是不是？也都不需要啦。 我覺得你這個講法要調整一下，因為你跟我們不同， 是 你是一定要在個議會裡面呢，就是要跟有一些人可以合作，其實要合作、你明白嗎？一定要這樣，政治就是這樣， 共同議題， 是政治就是這樣，你不可以即是 一開始就說 不行、就是、我自己覺得係咪？雖然因為呢一個敗選，咁成個團隊，咁你自己哇，即係，但係即係你喺個議會裏邊咧，你一定係要，即係當然個原則係要堅持，係咪啊？但係啲手法或者即係你同其他嘅嗰啲嘅，譬如話比較相近啲，當然你可能民主黨我大家個關係未必要，即係或者佢啲新人嘅個個都係。新生嚟噶嘛，大堆入到去係咪？你嘅水平相對比佢嗰啲人高嘅，大佬唔好妄自菲薄啊，大佬啊！ 咁我都同意啊，教主。 有啲 我同意嘅， 講句説話捋捋你嘅，大佬係咪啊？ 唔係因為選舉論壇交過手嘅，咁我都知道大概冇問題。 妄自菲薄同埋就唔可以話冇朋友咯，即係唔得嘅。即係政治上你，因為你嗰條路好長嘅，我就得係咪啊？我而家輸埋， 唔怪之壓起，唔怪之你下下都壓起個槓啦。原來咁樣嘅， 我就得，你唔得，係咪？即係我哋喺呢度講，我就得，你唔得，係嘛？ 唔係，所以我今日 因為嗱，其實你點解會用咁高票咧？另外其中一個因素就係你嗰個成個外形包裝，俾人覺得係喺熱狗裏邊比較 温和啲啊， 咁啊，你明唔明啊？ 温和啲嘅熱狗 係嘛？你要咁樣諗噶嘛？譬如黃楊達嗰啲就係、是。哇， 辣味嘅熱狗，特別辣嘅， 嗰個一定要 置他於死地才得，不是你誰入去議會得了、嗯、是吧？所以即係你我自己嘅意見啦，喺議會裏邊你都係要同佢哋都係要啊，即係都係有好多議題可以合作嘅。 好痛苦啊！咁呢個過程， 唔係，但係都要嘅，都要嘅。 唔係要，唔係因為所以今日都有啲記者係有問到嘅，即係話有冇啲嘅，有啲即係所謂即係譬如合作啊，或者係傾嘅協協，即係叫協合商嘅一啲空間啦、啊，咁樣。咁我都話，譬如嗰啲例。喂，你攞翻呢個單程證審批權，唔通你唔同我哋傾咩？即係喂，大家冇人係唔同意係需要行呢一步咁喎。咁就住個別嘅議題嘅話，我都係一定會係同佢哋去做。同埋始終一樣嘢啦，咁我 即係唔好下下就即係啊擺埲牆喺度。 我唔會，我個人好 nice 噶，搞住我喂阿希你好，你好係我係鄭重唔係咁噶，有少少虛偽啫，有陣時。唔係，但係始終同埋另一樣嘅就係新西係我攞五萬四千幾票啊！但係事實上嘅話，我係帶住整個葉普城150,000票入去呢一個議會。咁對照翻嘅即係我諗08年寫文年嘅時候 啦，係啦， 大概都係14-15萬左右。 但係嗰陣時佢有兩個現任嘅議員， 係啦，既有已經有兩個。咁所以今次 我其他嗰啲加總數15萬， 係啊，今次我係一個人帶15萬。有啲嘢點去諗係咪即係自我安慰有少少去諗下？ 寫文年時代15萬係3席， 係咁所以我係帶住大家即係150,000票嘅期望，我哋150,000嘅支持者。 150,000票嘅附託啊， 附託啊，附託沉重好多。係咯，咁都其實我調整咗，因為我瞓醒咗，我瞓咗2個鐘頭，咁所以都希望會盡快啦，因為有幾樣嘢要做嘅，即係嘅議會個班底啦。都希望嘅就係、是，即係我都會揾下教主啊，揾阿近啊，同埋即係之前鬱辦嘅一啲手足去傾下，有冇啲意見啦、啊。咁另外就係、是、我都翻去新西啦，因為新西始終嘅係始終我冇諗過我會喺新西係打開一片天嘅，亦都係即係應驗咗大家呢一個熱血平西王嘅稱號。喂，大佬，我就係平西王。出征西域打咗翻嚟，啊點知中途不保？ 但你咧，其實新西係難選過新東，結果變咗新東難選，你明唔明？ 係啊，係啊， 係咪 啊？ 即係新西係難選過新東噶嘛？因為 你新東非建制派攞6席噶嘛。 嗯。 嗱，而家輸咗席啊。 係啊。 而家5-4啊。 有5-4。 啊，你俾容海欣攞咗席啊嘛？係咪？ 容海欣攞一席 啊。 咁但係其實即係而家時候有少時候好明啦，但係即係都希望 就長毛就好懟冧咗呢個方國山5-100票， 差少少嘅，差少少 5-100票，咁 好似1,000票嘛，100,000票， 100好似 係咩100票，好似1,000票，唔緊要啦，都係差少少，都係差少少。係咯，咁其實新西我真係冇諗過係可以打開嘅，咁。都是我想啦，都是一切是由區選開始。即是你話我自己在新西部署了整個選舉工程，其實就是在2015年的選舉的區議會選舉已經開始。不是話曝光啊之類之類，而是新界西要喐的話，就一定是要撼動整個即係既有泛民他哋嗰個分得很混的一個嘅餅仔。咁亦都係因為咁嘅話，喺今次有啲新面孔出現嘅話，即係我又唔能夠話係因為我嘅，但係事實上係因為冇咗何俊仁，咁於是其他即係各門各派都喺嗰度就落腳。 但係事情又好吊詭喎，即係如果唔係嗰次區議會懟冧咗佢，咁個結果又未必一樣喎。 都係噶，都係。 唔係嗰次你輸咗啊嘛， 輸咗， 好低票。所以又可以事後講翻啦。嗰陣時其實最驚係驚阿泰。 是吧？是。 原因是因为那次区议会选举的票数是比较低的。 391票。391票。大概是5-6%。 梁国雄是35,595。1,000票 。咁所以即係新西嘅話，我自己喺個地區上都會投放多啲嘅時間，咁都我諗都其實我哋好多支持者都係新西嘅，即係其實咁穩咧，即係相對嚟講後期點解咁穩？事實上係因為新西多熱狗啫，咁係啊，咁都係呢一個同個地理有關。 好，我 哋 休息一陣。好啊。咁 亦都為呢件事小弟需要負上責任啦。首先講解一個我哋往後嗰個發展狀況先。第一就係、我哋係會繼續去推動全民制憲呢一個運動，亦都因為2047基本法期限嘅問題咧，我哋相信嗰個影響，無論係關於我哋嗰、那個主權啦、司法制度啦，甚至乎係地租問題咧，嗰、那個問題都會喺未來嗰幾年去浮現。咁所以雖然我哋爭取到嘅議席係只有一個，但係我哋幾個組織，以公民普羅政治學院同埋香港復興會，會持續關注呢個問題，同埋尋找其他嘅方法，希望可以解決到呢個基本法2047嘅期限問題。咁但係，由於我哋得到嘅議席咧，相距五席當選實在距離太遠啦，咁所以咧五區公投呢一個咁樣嘅作為成推動成個理念嘅一個工具手段咧，短期之內難以達成。咁所以咧，我哋呢一個熱普城，亦即係與公民普羅政作院同埋香港復興會呢個選舉聯盟咧，咁喺往後嘅日子咧就會都會各自分開運作啦，咁樣咁啊。但係我哋個理念係相同嘅，我哋依然係會繼續去關注嗰、那個全民制憲啊，同埋關注嗰個基本法2047期限問題，推動呢個永續基本法呢一個理念嘅。咁而至於本人啦，正如我頭先所講啦，成個工程嘅失利，本人嘅指揮嘅失當係需要負上最大的責任。咁所以咧，喺呢一個選舉工程結束咗之後咧，咁我作為熱血公民呢個組織嘅創辦人同埋現任嘅領導人咧，咁我係將會係退下呢個領導嘅崗位。而嚟緊咧，我會即係喺短時間之內啦，將我所有嘅組織入面，熱血公民呢個組織入面，我所負責嘅工作，或者係我所籌劃嘅各樣嘅計劃，我都會轉交到我哋熱血公民另一位成員，亦都係啱啱當選新界西地區直選嘅立法會議員鄭松泰手上面。咁所以咧係當我哋交接工作正式完成之後咧，咁熱血公民呢個組織亦都會係喺由鄭松泰嘅領導之下咧，繼續去發展嘅。咁我個人認為咧，係喺鄭松泰佢個人嘅識見啦，佢嘅背景、佢嘅身份啦，再加上佢勇於承擔嘅作風，我相信鄭松泰可以帶領熱血公民係有更加美好嘅發展，同埋亦都喺鄭松泰嘅帶領之下咧，亦都會令到香港嘅本土運動繼續咁樣去壯大發展，係走出一個全新嘅天地嘅。咁就小弟嘅聲明就到此為止啦。咁喺呢度最後再一次向所有支持我哋嘅朋友去致以深切嘅歉意。Thank you。 跟住就我有少少嘢講嘅啫，因為大家都期待我會講啦，咁但係今次成個即係運動咧，我哋負責成個選舉工程咧，就黃洋達，所以佢首先發言，而且承擔呢個政治責任，咁就會辭去呢個熱血公民嘅領導嘅身份啊。嗱，我哋必須要坦然承認咧，我哋係失敗咗嘅。由於我哋努力不夠，我哋係辜負咗選民。同埋我哋支持者嘅期望，我哋喺呢度咧表示深切嘅歉意。另外咧，我係要感謝我哋五區嘅競選團隊同埋義工喺過去一段相當長嘅時間嘅無私奉獻，我要喺呢度咧對佢哋致以最崇高嘅敬意，非常之抱歉令到你哋失望。第三點我要講嘅咧，就係由於我從政以來咧係樹敵太多，我覺得亦都係拖累咗今次嘅選情。咁但係我哋嘅基本理念原則係絕不改變。另外咧就係我今後咧就會休息沉潛一段時間。跟住咧，我哋就會去重新整理一下而家我哋目前手頭上嘅一啲工作，同埋即係我哋會繼續發展 My Radio， 因為我哋 My Radio 嘅聽眾同埋支持者咧係越嚟越多嘅。咁明年年初咧，我哋會舉辦一次 My Radio 10周年 的台慶的活動，重新凝聚我們的支持者。至於普羅政治學院呢，我可以花多些時間，我們會開多些班，就培訓一些年輕人去從政和進行這個文化傳訊的工作。這個就是我們未來會做的。第五點呢，我必須要說呢，我們普羅政治學院和 MyRadio 會全力支持與公民的新領導鄭松泰領導的與公民和他在立法會的工作。我講完了。